是怀念后感触多，背叛终究会饥饿，吞噬着那份炙热。习惯了落单的角色，对感情越来越吝啬，有时候自问生活为什么如此洒脱，还不想说过了多年以后还是站在你经过的路口，陪伴怀旧片段的背后是一种放空的心的痛，还不想落某个巧合邂逅，

自己像是空气。大家都吃着药，只想着今晚的开心。对着那里的我笑得不合群，看你的眼总像我有一时靠未必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次一次曾地拨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我会压抑，你是我最爱一次伸出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次一次曾地拨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 要先学会心碎，我害怕没有你如此失去光辉，专心的爱一个人对不对？爱情的期许让人觉得好累，你爱过谁？为谁流过泪？为他说过带上你实现的诺言，